攻读耶勒米亚先知书第三十七章。约什雅的儿子基德克雅继约雅金的儿子耶科尼亚为王，巴比伦王拿布高立他为王统治犹大地。他和他的臣仆及本地人民都没有听从上主借耶勒米亚先知所说的话。基德克雅王派舍勒尼亚的儿子尤加尔和司祭马阿瑟雅的儿子泽法尼亚到耶勒米亚先知那里说，请你为我们转求上主我们的天主。那时耶勒米亚尚出入于民间，人还没有将他放在监狱里。法王军队忽由埃及出发，围攻耶路撒冷的加色丁人一听见他们出动的消息，就由耶路撒冷撤退了。此时上主有话传给耶勒米亚先知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你们应这样回答派你们前来求问我的犹大君王说，看，出发前来援助你们的法郎军队仍要回到自己的本地埃及去，至于加色丁人仍要卷土重来进攻这座城市，且要攻下放火烧城。上主这样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色丁人你离我们远去，其实他们并没有远去。纵使你们能击败与你们交战的加色丁人所有的军队，使他们中只剩下一些受伤的人，他们仍要由帐中奋起放火烧毁这座城市。加色丁人的军队受法郎军队的威胁，由耶路撒冷撤退时，耶勒米亚就离开耶路撒冷到本雅明地去，要在那里由自己的亲族间分得一份产业。当他到了本雅明门时，那里有一个站岗的人，名叫伊里亚，是舍勒米亚的儿子哈纳尼亚的孙子，捉住耶勒米亚先知说，你想去投降加色丁人？耶勒米亚答说，冤枉，我不是去投降加色丁人。伊里亚不听他说，就捉住耶勒米亚带他去见首长。首长们遂发怒，将耶勒米亚鞭打了，囚禁在书记约纳堂家的监牢里，因为他们早已把他的家改做了监狱。于是耶勒米亚走进了一穷行的地窑内，在那里住了多日。此后基德克雅王派人提出他来，在自己的宫殿私下问他说，上主有什么话没有？耶勒米亚答说，有。接着说，你必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此外耶勒米亚还问基德克雅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和你的臣仆以及这些人民，你们竟将我放在监牢里？你们那些曾向你们预言说巴比伦王不会来攻打你们和这地方的先知现在在哪里？如今我主君王请听，愿你开恩允许我的祈求，不要叫我再回到书记约纳堂家里去，免得我死在那里。于是基德克雅王下令将耶勒米亚囚禁在监狱的庭院里，每日由面包房取一份食物给他，直到城中粮食用尽。从此耶勒米亚就住在拘留所内的庭院里。